咱们要不也跟跟这潮流，咱也掺和掺和去。 得了吧，满大爷，您没看现在满大街有20多家共享马车呀？那车都成灾了，咱可别趟这趟浑水啊！老老实实的守好了咱这药铺。 是，听您的。您贾行家倒没说弄个超级汽车 Faraday Future。 哎，对了，之前还忘了跟您说了，之前那掌柜的有一小学徒，说一块留给咱了，管吃管住就行，难得还懂点药材，您看看怎么样啊？ 他一个学徒，他能懂什么呀？这药材方面的事儿，那还不是得靠您吗？ 这对呀，可不得靠我吗？不过呀，这也得有个人打打下手啊，是不是？来，过来。哎，这是咱们家东家啊，叫满大爷。 满大爷， 你叫什么呀？ 回大爷，我姓窝，叫窝囊废。 窝囊废。好名字啊，满不懂，假行家，窝囊废，咱仨这名凑一块儿啊，听着就像一家子。得，就冲你这名留下了。 哎，谢大爷。 啊，得了啊，你赶紧去归着吧啊。 哎，我说假大爷，您看咱这蒙人堂开张动静也不小了，他怎么就没见着这街坊四邻来给咱道道喜呢？ 这个吧，我估计啊，他们都在准备礼品呢，这钟点儿，这估摸着也差不多了。 哎，恭喜！ 您看，说着就来了，您看， 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啊！哈哈哈，给您道喜了。 哎呦，同喜！您是这隔壁炒肝铺子的吧？ 哎，不是。 那您是右边那家卖卤煮的？ 哎，不是，也不是。 哦，哎呦，想起来了，您看我这记性，您是我们药铺后身那家杂碎汤的掌柜的。 哎呦，我说贾大爷真是会选地儿，这味儿啊，全靠着我这点药味褶着呢，是吧？ 得了，您呐，别猜了，您没见过我，我是皮匠，我姓陈，您就叫我陈皮匠就行。我呢，借您这一方风水宝地，在您这蒙人堂门口摆个地摊，干点活计。不过您放心，一早一晚绝对给您这打扫得干干净净。 好说啊，以后啊，刮风下雨的，您进屋来做活也没问题呀。 得嘞，那我先谢谢您了，您先忙，我走了。 哎，慢走啊。哎，贾大爷， 哎， 我觉得咱这开张啊，弄得他还不那么够热烈。您看这等了半天他就来一皮匠，我看人家那开张啊都舞龙啊舞狮啊什么的，你说要不咱也弄点那文艺演出啊。他， 哎，您说的也有点道理啊。 竹板打那个进街来呀，一街两巷好买卖，也有买的也有卖的嘛，也有幌子。 哎呦，真是想什么来什么，你看想烤鸭天上就掉甜面酱，你说 您这都什么比喻。 那个唱鼠来宝的，哎，进来。 哎，两位大爷您叫我呀？ 对，就是叫你。满大爷，您不是要搞文艺演出吗？咱们就唱鼠来宝，多接地气儿啊。 他行吗他？ 嘿，行啊。哎，唱鼠来宝的，好好唱唱咱们这买卖啊，唱好了有赏。 好，不过两位大爷，我这个初学乍练，我会的词儿不多呀。 我听出来了，您可是那开心茶馆的掌柜的，还有什么您不会的呀？来吧您。 得嘞，有了，